最近这个高考结束成绩出来了之后呢，各省的状元是陆陆续续出来了。当然除了一些乌龙事件之外，搞错状元之外哈，还有一个事件是发生在福建。福建这一次的理科状元呢叫陈四玄，这个同学是个男同学，然后他以692分的成绩得到这个理科状元。但问题是什么？出名了之后，考了第一名出名之后，网友爆出了这位男的理科状元的女装照。我给你形容一下这个女装照啊，就是戴着女士的那个长款假发，关键是这个男同学呢长得也很秀气哈，就穿上女装，穿的是那种服务生的女装，你知道吧？真的很像女生。当然了，这个陈思贤同学呢看到自己的女装照被曝光之后就赶紧出来解释啊，没有，你们不要误会啊，我不是有女装癖，没有，我这个身上穿的这个女装呢是因为我们学校要参加义卖活动，帮别的人卖女装，所以我奉献出来，然后我就穿了女装了，我没有那个女装癖哦。你看这事儿要是不解释清楚，上了大学怎么办呢？但是我跟你说，这件事出来之后我真有点后怕，你知道吗？松了口气，幸亏我当年高考没考第一。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每一切在身上。啊，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别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别找我麻烦。别找我麻烦。 我们分。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蔚蓝天空。梦的城堡，用爱守候，最美好的时光在这停留。 是花儿的夏天，流星就是冰冷的冬天，因为爱来自勇敢的季节，很快的口吻最新鲜，我的星座是诱人的白天，你的星座是理智的黑夜，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4D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后援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林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郡飞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红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人人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特别是当你遇到你觉得对的缘分的时候哈，就像在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认为对的那个人，在千万年之间，时间无涯的荒野里头，你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是吧？刚巧赶上了。这个时候呢，有人说就没有别的话说了，只有轻轻的问一句：“哎，你也知道安利啊？”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 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自己的节奏。 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我的爱，无所不在，我自然自然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你的一面方向我一眼就看出来，去爱。 最开始就是放手去爱。 这是一位资深的整形外科医生的说法哈，他说因为现在我们中国女性的经济越来越独立了，手头上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是吧？我们开始追求更丰满的胸部，于是呢就很多，这个数据是说每年有10万我们中国的女性会去隆胸。通常在国外啊，如果女性隆胸的话，她们比较青睐那种球状的大大的球状的胸型，但是我们中国女性呢更青睐的是那种水滴状的胸型，非常漂亮哈。那关于隆胸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最近这两天包括昨天晚上我都一直在跟一群朋友聚会、很久不见的大学同学啊老朋友聚会，聊天聊得很深入，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可能我最需要隆胸的一个时间段应该是生完孩子断奶之后。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有不出一个特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以前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是因为我们所谓的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挣脱为爱带的枷锁，熄灭为爱的亮。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李雷的儿子呢，最近去开始上生物课了。生物老师上的第一堂课就是生物进化论。说到生物进化论呢，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啊，滔滔不绝的，课都不下，连续讲了两个小时，话题又回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提了一个问题。老师说，我们都知道，long long times ago 啊，这个很长很长时间之前 ，we had tails like a baboon， 我们跟狒狒一样长着很长很长的尾巴。那孩子们 ，where are they？ 现在这些尾巴去哪了呢？李雷的儿子第一个举手说：“老师，老师，我知道，我想尝试一下。”老师说：“你说，我们的尾巴去哪了？”老师 ，we have worn them off sitting here so long。我们上课坐着坐太久，把我们的尾巴都磨掉了。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与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 这是关于地铁的哈，广州地铁要试点一件特别有争议的一件事情哈，叫女性车厢。就一到了夏天，我们女士可能坐地铁的时候，因为本身也穿的少哈、裙子呀之类的，会非常的不方便，特别是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挤在一路，是吧？万一有个色狼啊什么的，这个咸猪手啊什么的。所以呢，在这个广州，他们的地铁运营商呢就说，每趟一号线的列车都将会设有一节是女性车厢，女性车厢，但是这一节女性车厢呢，只会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比如说早上七点半到九点三十分，或者是下午五点或者七点的时间，为女性保留这一节女性车厢。在除去这些高峰期的时段，它还是普通车厢。当然了，为什么有争议呢？因为在公共交通系统当中，对乘客进行区别对待哈，这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呢，这种女性车厢它显然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呢，它是一个规范。所以呢，目前这个尚处于这个试点阶段，以后广州地铁将会对于广州的公民进行征求意见，看看这个服务能怎么改善。但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你知道吗？太棒了，有了这个女性车厢之后，那到了夏天，我们女性穿裙子就不怕色狼啦，对吧？我正说着呢，我们刚刚我们导播看着我看了很久，导播说，雪雷，你不需要啦。 退到了绝境再退，破碎到不能破碎，如果会什么你就不肯说，我只能猜疑却都错，泪水灌溉着伤悲，绝望是你赐给的安慰，为何你说谎我却受惩罚，你不如就用刀刺下，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我，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从彼此纠结，为何我无法分解，厌倦的疲惫成了一片黑，伤痛都已无法消灭，泪水滋润着泪水，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完美的借口没有不留下，你不如用乱箭射吧，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只为那时间的承诺，说谁让你关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即使我走也不会，这感觉梦向我追，情愿你全部摧毁，也留着遥远的火堆，给你的自由将我吞没，给我的爱像一根线索，你放手却困住了我，可以痛了再痛，你可以错了再错，不甘心不闪躲，全为了时间的承诺，我转身让你换着火，你全心用尽我宽容，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 这画面定格在你不

整个梦想是雪中能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小雪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我们都来停留。 铁砂掌，连环嘴，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啊、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奋不顾身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我想站在那蓝天大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模仿。 Of the day， 今天这一次是这么样的啊，因为老话说，自己选的路 故意一直都要走完，是吧？我觉得通常用做的人，按这句老话来做的人，通常脑子哦都很轴，一根筋，是吧？你说人生路那么多条，凭什么让我一条路走到黑啊，是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Everybody around me saying I should relax, cause I've been going hard till my eyes roll back. But all I wanna do is forget about my past and smoke a little weed, really nothing too drastic. Anytime you see me in a picture and I'm smiling, probably cause I'm faded or I'm chilling with the fans. I'm not really the type to let a nigga talk bad, but I'ma let it slide, cause my niggas too violent. Listen, ho, I know all you bitches want is liquor smoke. Liquor smoke. I know all you bitches want is dick and dope. Dick and dope. Tell me you don't gotta make it difficult. Make a sitcom, we don't need another episode. Hippie bitches sending me titty pictures. She told me no religion was the new religion. She said she don't believe in God, but her shoes Christian. I heard she's serving everybody like the soup kitchen. Getting hoes higher, getting hoes higher. She got work in the morning, I'm getting hoes fired. Why the fuck you call a girl when you mix the pack? You know I fucking mix the drinks. When the shit's too strong, the night's too long, I took too much and I've gone too far. And I might not make it, I might not make it. This time I might not make it, I might not. I might not make it. Cause I've been smoking love, and I've been drinking. I might not make it. Oh no, I might not make it. Cause I've been popping. 堆在云里了，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爱情是渐渐变得遥远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怎样的梦，思念握住你的 手，我的右边就位现在空空荡荡，假装你还是我的。我对天空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在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的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雨滴它一次一次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那痛。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近日，省两个专项工作督导组来我市，对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进行督导，并召开汇报座谈会。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狄文革出席会议，并汇报了我市的相关情况。督导组首先来到居阳镇魏各庄村，实地查看了两个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居阳镇相关负责同志和魏各庄村两委班子和村民代表进行座谈，听取相关汇报。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督导组听取了我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督导组指出，三河市委高度重视两个专项工作，行动部署全面准确，措施得力，机制健全，宣传发动工作有特色、有影响、有效果。截至目前，清理出的问题符合当地实际，体现了三河特色。督导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大压力传导力度，强化各级党委、政府主体责任，专项工作办公室要充分发挥作用，以督导问责为主要手段，推动工作做实、做细、做深，要开展回头看，面向全社会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进一步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实现真找问题、找真问题的工作目标。日前，我市召开基层宣传工作会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出席会议，就围绕五项重点工作及市委、市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讲了意见。他要求要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要服务全市大局，全面加强基层宣传工作，落实强化基层宣传工作实施办法，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实做细，实行宣传月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基层宣传报道力度，定期通报发稿情况，做好典型上报、典型宣传工作，以典型引领促工作提升，要把握工作重点，突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把创城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落实各项创城工作，补齐短板，查漏补缺，巩固强项，开展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提高文明创建工作水平，加强道德讲堂、志愿服务等各项活动工作力度，要健全工作机制，提高舆论引导工作水平，要坚持以文化人促进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促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环保之声，核整治为什么写入水污染防治法？去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进核整治的意见，对推进核整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职责、组织保障等都做了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童卫东介绍，核整治是核湖管理工作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我国水环境治理体系和保障国家 水安全的制度创新。在审议中，党委会组成人员和有关地方社会公众都提出要将河长制写进法律中，强化党政领导对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新修改的法律相应增加了河长制的内容。童卫东指出，在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会纳入对他们的考核中，对他们的晋升奖惩等都会有影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一零三三的精彩节目。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迷惘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合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峰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收听一零三三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刚刚我们说了福建的理科状元啊，这个因为穿女装，男同学穿女装，结果在网上被爆出来，然后解释说了，我这没有女装癖，只是参加义卖啊。但是最近呢，这个关于高考的信息也是不断的在网上出现，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填志愿了，对不对？26号就要交了，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7月26号哈，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供大家考虑选哪个专业，去哪个学校。所以突然让我想起来自己当年考高考的时候，填专业的时候哈，颠蒙那头你当年是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呢，在苏伊斯浪随意沙龙的节目当中，2个小时就好好的聊一聊。如果就我们现在已经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了嘛，如果可以回到过去重新选专业的话，你会想要学什么？关键是为什么啊？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一零三三”。 你给的爱从不曾惊天动地。乱地就像件毛衣，浅浅的笑温热了我的孤寂，双眼是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两分寂寞相伴成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拥着你，就不轻易冷淡，让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点执绵绵的甜蜜，烫着我的小脚，也缠绵我的心里，陪我走过风雨，就像暖暖的毛衣，一路轻轻相依。你贴着我的心，是难得合身的感激。我愿意日夜愿等你， 认了我的孤寂，放松认识爱的温度，让我如此安心。两分寂寞相伴，成整夜的温暖，用一生温热舒服交换孤单。我只想问自己，就空气云淡，让爱互相依偎，互相取暖。你的爱一丝一缕，编织绵绵的结，你套住我的胸膛，也缠绵我的心，你陪我走过风。就像温暖的毛衣，一路紧紧相依，你贴住我的心，你是温柔的深的感激。我愿意自己怨恨你。Oh, let me fall, I love you so much.

只有雪莱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哈。今天呢同时跟你一起唠的话题是，你想学，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想学什么专业。解读说，我想学播音专业，反正你也不是我们家孩子，我就不拦着了。 三年三十间，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苦守寒窑，我的十八年。有些事情没有用，我了解，我不想人老珠黄再被人送作对，走在红毯那一天，梦想白纱的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走在红毯那一天戴上幸福的戒，有个人厮守到永远是一生所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切，

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4度到25度。首都北京晴间多云，34度到25度。近邻天津雷阵雨，33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都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夏天可以多吃一点苦味的食物，苦瓜、苦菜、苦荞麦都是能够解热、去暑、健脾开胃。夏天出汗比较多，容易耗气生阴，山药、大枣、蜂蜜、莲藕、木耳都是不错的益气养阴的食物。顺便提示一下，苦瓜性寒，体质较差、脾胃虚寒者就不要多吃了。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你在聆听，你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这个 Joy 留言说，我现在呢学的是会计的专业，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的话，我应该会学英语专业吧。他说我没有做过我没有做会计的天赋，感觉我以后啊去了公司当会计，公司会被我弄破产的。公司说没关系，你只要不携款潜逃就可以。 单调的问号，无言的拥抱，惨白的眼条，少了条尾巴，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依靠。 终于时间走一点，你又是美好， 喵喵喵喵， 我受不了，干脆跟我一起上 套上套， 别闹， 别做不完小话，闹一个别人疯掉。 心情好， 别闹，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车都没停好，天气我要撒娇，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气氛冷糟糕，脸上花三条，这时间走一点，你又是美好，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想到想 到别闹，别闹，小话都一说别人 疯掉疯掉， 心情好， 别闹，怎么对我示好， 我不是你养的猫， 不是你走一点，你又是美好，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我就问 感觉让我一阵 想到想到 别闹， 别闹，小话都一说别人疯掉。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